各位斯打， 各位巴打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 《欲火街头》。 小口都有少少嘢想分享，就系见到好多男仔 friend 一讲起咧，个个都好似当自己阿拉丁啊，条女嘅神灯啊，即系捽得出个蓝精灵出嚟，系冇可能有啲咩事。 我哋期待捽咗啲咩出嚟？ 即系好难。会有啲咩出嚟咧？即系你捽啲捽对波，你点样挖粒链？你唔会谂老泥啊？你唔会有啲咩出到嚟？ 捽神灯 系咯。有多系真系，同埋周星驰嗰啲谂下啲八爪鱼，好拎似吸盘咁样，好似要啜啲唔知咩出嚟咁样样。 吸咗你啲毒出嚟， 好同情啊！十一头先嗰种，嗰种叫咩啊？嗰种感觉叫冇卵用嗰种感 觉。我系当归， 我系阿西， 我系阿饼。 大家好，我是 Kevin Ho， 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.magazine.com.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。 好，咁啊，继续啦吓，咁啊，讲到欧亚无疑以涵查史美伦，咁啊，嗰期都好，即系2004至2006年咧，都民营企业都好活跃嘅。 嗯， 咁啊，呢一扎公司有环保啦。有農業啦，全部都好啱香港人炒嘅。咁啊，同期有蒙牛啦，咁講過啦，百度啦，盛大啦，呢啲就走咗去美國啦。咁亦都好受歡迎。咁啊，大家都覺得呢個無意以涵咧，就好安樂啦。你中國證監都睇嗰間公司，俾佢上得市嘅就應該 OK， 點知出事啦？咁講咗出曬事嘅，因為真公司股價跌都唔係好緊要，執笠就好大好大件事嘅。你跌到一個先。即係嗰啲做電影嗰啲啊，香港嗰啲跌到一個仙，你都去搏佢上翻一蚊。 係啦， 總之你夠長命就得啦。但係呢啲執咗粒，你冇得搏噶啦，冇得搞噶啦。咁所以咧，就逼到中國政府咧，哇！呢一日緊要啦。喺2006年9月嘅時候咧，就出咗一個叫十號文。 嗯， 你逢親你接觸過你啲朋友做投行嘅話咧，你同佢講十號文咧，咁佢一定頭痛嘅。 嗯， 十號文係極頭痛嘅事。十號文係講緊咩咧？十號文本意係好嘅。 嗯， 佢最好簡單，將之前咁嘅紅籌指引無意以涵，仲有好多文嘅75號文啊、29號文啊嗰啲夾夾埋埋之後咧，佢出咗一個總結，就叫十號文。呢個十號文好簡單，即係話如果你要民營公司，你要境外上市咧。咁你國內嘅股東成立一間海外註冊嘅，離岸嘅公司，譬如 BVI 啊，或者 Claymont 啊、開曼啊嗰啲咁嘅公司，然後用呢間公司嚟收購中國嘅資產，然後就將呢間離岸公司申請上市就得㗎啦。嗱，睇到呢度，聽到呢度，你發覺咦好好喎、 啊，係咯， 好清晰，好簡單，好易做。你叫國內嘅人開間離岸公司大把，我識啲大陸人咧都唔知點解嚟香港咧，又開 BVI， 又開開曼，又開英屬處理島咁樣，全部開雲嘅， 一次過開曬佢， 一次過開曬好平，因為幾千蚊開一間係咪？好多好多律師行都做到，咁佢哋無論如何都開，用自己個名，我老婆個名，個個地方開一間，咁好簡單，咁用呢公司嚟收購國內資產，補翻個税，咪搞掂啦，跟住可以上市啦，咁。点解呢个十号文会咁恐怖呢？就喺、是、呢个咁简单嘅过程当中咧，佢 set 咗三个关卡。 系 第一个就系外汇管理局。 嗯， 外汇管理局就卡住你啱啱讲嘅离岸公司嘅注册。 嗯， 你啲离岸公司注册，你可以走出去注册。 嗯， 就申请间离岸公司，但系我中国政府我外管局承唔承认咧？ 嗯， 系另一回事。你开你出边开咗，我唔承认， 嗯， 都冇用。咁何谓承认？何谓唔承认呢？就真係得佢知。咁嗰陣時亦都有一個嘅順帶嘅，嗰陣時喺港股裏面呢就冇人講，但係嗰陣時我做大陸行呢，我哋頭痕嘅嗰、那個就係2006年出嘅個人外匯管理辦法。 嗯， 就係、是、刮卡住咗外管局審批境外公司註冊呢樣嘢。 嗯， 即係 offshore 嘅登記。咁、啊、你盯住個 BVI 公司Wagasin BVI Limited，你拎去大陸講，大陸話我都唔知你間咩公司，唔批，咁你間公司就基本上係唔存在嘅，唔承認嘅、啊、第二個關卡就係置入資產嗰個難關啦，即係話第二個就係話你假設我外匯管局批咗你間 海外注册公司啦 ，BVI 公司啦，跟住你要收购中国嘅资产打配噶嘛？ 嗯， 呢、這个置入资产系有一个难关，就系、是、商务部嘅审批。 嗯， 即系你过完外管局，你要过商务部。商务部咧就基本上咧所有关联嘅并购咧就唔批嘅。 嗯， 咁你死火啦！啱啱我已经讲，你成立咗间境外公司，间境外公司系你噶啦。 嗯， 你将中国本身嘅业务资产带入去，嗰啲业务资产都系你噶啦。 系， 咁呢个叫关联并购，你唔准做。 嗯， 即系话外管局批准咗你嗰个离岸公司个申请， 嗯， 但系你个离岸公司都做唔到里边个资产并购。 嗯， 你要做资产并购得唔得咧？得，你等咯。等乜嘢咧？等三年。 嗯， 你嗰个国内资产有翻三年嘅盈利报表去审批，或者通过好大堆好大堆嘅嘢批过之后，商务部话 OK， 咁你就做到啦。但系你贸贸然走入去同佢讲，我呢一嘅呢样嘢要摆落一间境外公司咧，就唔得嘅。咁呢个商务部呢一关咧，好难过嘅， 嗯， 好难过。除非你另一个 exceptional case 就系话喺十号文生效之前。十号文生效之前，你已经系做咗嗰个嘅架构重组就 OK 啦。 嗯， 即系十号文呢样嘢亦都好多斟酌，好多灰色地带。就系十号文生效之前，你先 OK。点解呢？吓、啊，就系话基于中国法律一样嘢啦，有一个好向前一步啦，就系、是、法不溯及既往。啊，即系本来我2006年，我记得应该系八月六号之前嘅事。我就既往不咎， 系 八月六号之后咧，你嘅申请咧就全部唔批，咁所以你商务部嘅审批又好难。就算 OK， 商务部审批咗你呢个注入资产，亦都有第三个关卡， 嗯、 就系话中证监个审批啦， 仲麻烦。 系啦，又系即系一个重申翻中证监嗰个上市嘅审批权。嗯、你前边做晒所有嘢，中证监话唔得，而家香港市场。进入一个艰苦嘅时期， 嗯， 你上去你过去嗰边抽水咧，会令到香港嘅投资者好难堪， 嗯， 所以你唔想得都系唔想得， 嗯， 啊，咁所以你谂下，呢、這个十号文系令到我哋即系想死咁滞嘅， 嗯， 啊，你要外管局，你要商务部，你要中国证监三重去批，你先至只民营公司会上到市。咁或者你会问啦，咦，唔系、啊？咁呢排都仲有好多民营公司上市喎、哦，点解呢？其实有好多方法，都仲有方法吓，佢唔系一刀切到你冇运行嘅。第一样嘢啱讲过啦，就系话十号文落实之前嗰啲系既往不咎嘅。咁所以你见到2006年之后呢，就打后呢，就好多上民营公司咧赶尾班车嚟香港上嘅， 嗯， 嗰啲好赶时间嘅，真系你唔上咧就真系。佢变卦咧，你就冇得上噶啦吓。咁、嗯、啊，有啲就通过其他方法啦，即系譬如你话我咪等三年咯，我商务部批嗰度吓。咁、嗯啊、譬如零六年之前嗰啲唔计嘅，零六年之后我再等三年，三年再去审批吓，佢、啊、批到俾我嘅，我咪再上咯。咁啊，亦都好多啲公司，亦都有啲就用一啲嘅即系法律啦咁嘅嘢啦，就系话即系譬如就系话已经有外资投资嘅企业，而啲外资亦都系愿意增资。 嗯 啊，咁你就可以有机会去到民营上市啦。 嗯 啊，或者系一啲信托持股啊，调翻兜翻个圈嚟到信托持股，咁我间公司都唔知系国境内定境外吓，咁、啊、又或者又有机会。另一间就系、是、譬如系我成日都旧年成日推介嘅呢个嘅天宫啦， 系啊， 吓、啊、天宫亦都系啦，天宫亦都系有好多古仔讲。咁啊，佢系用个 management buyout。 嗯、 啊，跟住就话有已经有外商企业投资嘅公司就再投资， 哇， 就咁样好鬼麻烦嘅呢啲、嗯，你要知道呢啲公司上市其实系你唔好见到个招股书，净系炒下个股价咁简单，你要知道即系里边其实系超级多风风雨雨，非常非常之多工作做噶。 嗯、 因为成间公司个股权结构咧系重组过重组，啊，亦都即系譬如系成日听讲，譬如中中外啊，譬如联通嗰啲就系中中外啦， 嗯、 因为佢中外合资做中国业务， 嗯、 啊，亦都经过特别审批，咁所以联通可以上啦，中中外啦，咁有好多好多好多呢啲咁嘅 click clack 嘅嘢嘅，啊，亦都好多，因为十号文出咗嚟之后咧。亦都好多国内嘅律师咧，想逾越呢个十号文嘅法规嘅， 嗯，吓、 啊、有啲直头系上咗市先至先斩后奏嘅， 嗯， 吓、 咁個公司名我唔記得咗，即係我今朝成日都記住呢個名，我唔記得寫低咗。咁跟住令到一間中國嘅律師行呢叫敬天呢，就俾中國政府呢就點名批評嘅，半年俾佢做嘅。因為佢話，即係佢同個客講，身上嘅公司客講就話，你間公司唔使通過受訪問㗎。就咁飛過 Lastic 嗰度上啦，咁、唔知點解 Lastic 嗰邊就糊下糊下就俾佢上鬼咗嘅，咁跟住中國政府見到之後呢，哇你唔會搞錯啊，你擺到明嘅依間係民營公司，擺到明係境外上市，咁你點可以同個客講你唔需要遵守十號文呢，啲啪咁釘鬼咗去排嘅，咁所以就係中國政府係對於十號文呢係把關係把得好嚴謹，亦都係一個好大嘅利益輸送嘅一個工具嚟嘅，即係你會發覺有啲公司，咦點解佢可以咁快搞到上嚟嘅呢、譬如啊，只係純粹譬如容盛重工就一個例子啦。 係 ,101。 佢好快突然之間喺中國裏面冒起一間公司，好快可以香港好高調地上市。咁、中間發生咩事呢，個老闆係咪有啲咩特別個人之處或者特別嘅人物關係呢，咁我相信絕對有啦。如果唔係嘅話，冇可能會咁快可以突然之間冒起平地一聲雷，走咗間造船嘅出嚟，砰一聲又話全國最大，跟住砰一聲香港上市，跟住砰一聲個股價冧曬嘅。咁呢啲亦都係就係、是、你係買一隻新股或者抽一隻新股嘅時候呢，你除咗基本因素啊各樣嘅市場氣氛啊要睇之外呢，你都要睇下即係裏面投行裏面嘅角度。那個工作究竟佢哋、我哋點睇緊呢隻股票嘅？呢樣嘢係好緊要、好緊要嘅。其實抽唔抽一個用性，買唔買得過佢間公司，係咪有啲堅料喺裏面，還是係一啲俾人抽水嘅工具喺上面裏面分裝嘅嘢咧？咁呢啲你要自己去諗噶啦。 但有時好難去分析，即係呢啲後面究竟係大行點樣睇法嘅呢啲咁嘅民營公司。 我梗係難啦，所以我成日叫人唔好買咯新股。梗係難啦，你我唔講你唔知道當年裕興原來咁多股仔㗎。原來裕興係咁難上市，佢都俾佢買咗個南美國家仔嗰個護照，偷偷地嚟香港上市㗎。跟住中國政府係咁肥㗎。嗰、那個祝維山咪肥到好似差唔多坐監㗎。健力寶嗰單嘢。咁如果唔講你唔會知㗎，你唔會諗埋一齊㗎。啱啱講過嘅噏嘅公司譬如新浪。佢可以走去 Lastic 上市，雖然中間搞咗個新浪模式，咁但係佢都成功登陸咗美國啊。 係啊， 咁點解佢可以成功登陸美國呢？會唔會有一啲嘅政治目的，或者係一啲中美之間嘅一啲嘅因緣特別元素喺裏面呢？咁唔講你唔會覺㗎，你即係咪當佢一間嘅互聯網服務供應公司，去美國上市，跟住炒到飛起，你仲係咁嘅角度睇咋嘛。背後嘅股仔投行裏面做咗啲乜嘢，即係講真你真係唔會知㗎喎。真係唔會知㗎喎。咁你從咩渠道去知呢？你入去投行做囉。你入去投行做你就知㗎喇。咁你我哋工作就係、是、主要係周旋喺十號文嗰度。 OK。 一個上市過程裏面最頭痛就係十號文。而家即係你講緊做民營公司就最頭痛。因為外管局已經好麻煩。跟住立到去呢個商務部更加麻煩。商务部里面由中央有个商务部，下面省市又有佢自己商务部，全部又有唔同批文嘅。咁、你啲批文你都唔知道，你係冇一个 standard 嘅 documentation。即係话你攞咗 ABCDE 你就得啦。你就可以攞个10号。咁唔係㗎，有时你攞咗 ABCD 加个 EFGH， 有时又唔需要 BCD， 有时又要多啲，你唔知㗎，你见步行步㗎。你见步行步㗎。咁嚟緊就係嗰个税嘅问题嘅上市。要补税嘅问题。因为而家中国而家酝酿緊有个税务改革。 係啊，一路都讲咗好耐。 係啦。如果你税务改革里面你增加咗一啲嘅新嘅税嘅条款内嘅话呢，又麻烦。即係譬如我諗住我做房地产啱啱讲过，我有笪地諗住打落香港一隻壳嗰度，我买咗㗎啦隻壳。打落去補税我咪補囉，幾多億啫，十億廿億補照補俾佢，諗住照補俾佢。而家中國譬如中國政府話，你我而家喺地產嗰度土地轉讓嗰度有個暴利税出咗嚟啦， 整多 70%， 咁我揦嘢㗎喎。咁、我要補70-80億稅喎。咁我上市嚟把鬼呀、 好似人花税咁樣。 係啦，咁所以有多咗呢啲咁嘅稅務嘅條例，如果打咗入去商務部嗰個審批過程裏面嘅話呢，又會將個簡單事情更加複雜化㗎。 嗯。 係呀，咁所以呢啲你就要留意啦。即係如果你話有啲公司可以將啲土地資源係輕易地出去國外嘅話呢， 嗯， 你就諗諗啦。一就係話佢未必係需要好補税，或者佢市價買返嚟，喺大陸市價買返嚟，用呢個差唔多嘅市價加啲 premium 打落香港嗰度冇問題嘅，你唔使補税、因為你喺大陸市價買返嚟呢，基本上嗰個價已經含咗税㗎啦嘛。 嗯、 啊、或者你就係話佢通過特別唔知點解嘅渠道、啊、或者真係識下溫家寶，識下習近平，佢唔使抽税啦。 嗯、 啊、一係就話佢真係覺得抽税都係公民責任。你抽个70亿咪70亿咯，我喺香港里面攞返700亿，亦都得。即係所以你又要有用个咁嘅角度去睇呢啲资产注入啦、就唔好成日乱咁炒呢，就係话呢好多啲财经议员都讲，哇佢有资产注入概念，佢有资产注入概念。你知道资产注入概念喺香港股市嚟讲呢，係一个嘅境外嘅投资嘅 platform。是收緊一啲國內嘅資產， 嗯， 就唔同 A 股嘅資產注入。 A 股資產注入咁簡單，國內對國內， 係啊， 香港嘅資產注入就國內對國外， 嗯， 啊，雖然香港係中國一部分，但係喺中國政府眼中，香港都係外人嚟嘅 ，OK， 啊，咁所以呢兩樣嘢係完全唔同嘅概念嚟嘅， 嗯， 你一定要搞清楚，你唔可以撈亂，一撈亂嘅話咧，你就會出事噶啦。 但係以我哋所知嘅係，其實去到零七年最2007-2008年最瘋，係2007年尾至2008年上半年嘅時係，其實好多民營企業亦都可以上到市嘅。 嗰啲就叫直接上市，申請直接上市，即係你好循規蹈矩啦，嚇、啊，你同商務部去傾啦，就我新公司民營企業，我哋有個資金需求，嚇、 嗯， 咁、啊、我哋都有鑑於咧 A 股咧就唔會受我玩㗎啦，咁、所以咧我就揾個香港上市，咁佢會有啲 solution 俾你嘅。 嗱，一時我唔記得咗啦，嗰段期間應該有阿里巴巴啦，阿里巴巴係民企嚟㗎嘛， 係啦，阿里巴巴亦都係一個經典例子嚟嘅， 係啦、 啊，有機會就再講。 咁啊，仲有隻啊賣羽絨嘅三字头啊， 波斯登 啊，跟住仲有只新疆新音嗰阵时系 好多 嘅， 吓咁、啊、你可以好，即系佢中国政府就唔系话唔鼓励你哋嚟香港上市，吓、不过咧即系佢有一大堆嘅审批过程，嗱啱啱讲过，你由以往嘅红筹指引到十号文，如果你话喂呢啲我都好难搞，咁你可以申请直接上市，吓咁啊以往嚟讲咧就其实中间仲好多嘢噶，你知道。我要好簡略咁講，有即係中間亦都係出現咗一大堆奇奇怪怪嘅嘢、就係民營國企， 係啦，仲有 即係嗰陣時出現民營國企，因為香港投資者忽然之間唔鍾意國企，覺得國企出事嚇，咁、所以好多國企公司為咗避開我唔想 label 成為一間國企公司咧，佢就搞到自己變咗一間民營。但係佢又唔想冇咗國企嗰啲嘅好處呢，就叫咗民營國企。咁、所以大家嗰陣時都唔明㗎，何謂民營國企呢、民營同國企基本上對著幹嘅、即係個制度上面對著幹。咁、民營國企啦，咁你可以申請直接上市啦。咁但係申請直接上市呢，對於一般嘅民企嚟講呢，非不得已呢，佢係唔想咁做嘅、因為第一你一定要做一個股改先，喺國內裏面、做一個股改、你個成個股東名冊要再拎返出嚟。去国务院批，这个股东名册拎返出嚟去批呢，可大可少嘅，又係好複雜嘅、即係有啲大陆公司，我见过啲大陆公司呢拎返股东名单出嚟呢，有千几人嘅。有千几人都唔紧要，你咪最多搵返佢出嚟，係咪？但有啲嗰千几人里面呢有好多死鬼咗。搵唔到啊。搵唔到唔紧要，有遗产嘅。咁、你留返俾个仔，留返俾个女，有啲直头成家都搵唔到。 哇，好複雜。 咁就上唔到㗎啦。 系 吓，嗰度可能佢揸住一股，但系你根本就揾唔到嗰个人出嚟，咁一股就系一股，咁你都搞唔掂吓。咁你做完股改，你都系要正常俾 SFC 批，即系中证监批嘢咧，我都唔知佢点批嘅，即系老老实实，佢有时即系随喜欢咯吓。呢啲好靠人物关系，好靠好靠。咁啊，跟住譬如系你上咗市之后，咁境内嘅股东咧就唔可以流通嘅啲股，你虽然喺香港上咗市，但系境内股东咧你唔可以流通嘅。 流通嘅意思系 你唔可以喺香港度掉你啲股票。 哦， 哇 ，OK， 系啦，系啦，你要做咗嗰个全盘盘嘅股改，你所有股变成流通股啦，你啲股先至可以拎去香港嗰个沽嘅。 嗯，嗱，攞翻蒙牛嘅例子啊，我记得蒙牛前系咪死啦？前主席系牛根生啊， 牛根生 前噶啦，嗬， 系啦， 落咗换咗噶啦，嗬， 换咗， 我都记得。即係有財經新聞報道都講過，佢係有放佢自己手頭上嘅股票出嚟。 有 嗰啲其實已經係 嗰啲股改咗㗎啦，嗰啲搞掂曬㗎啦。之後，因為股改就係喺中國裏面應該係07、08、09咁上下啦。即係我老啦，記唔到咁多年份啦。咁、就全盤要做股改，咁啊間間都搞掂曬㗎啦。如果但係非必要咧，即係佢哋都唔會申請直接上市嘅，因為好麻煩嘅。咁、但係即係你唔申請直接上市嘅話咧。你要用个十号文呢，有时候亦都好麻烦。咁、所以系好麻烦嘅嚟得香港上市嘅民营企业。中间嘅过程系非常之复杂，间间都唔同嘅。啱啱讲过嗰啲公司名，其实每一间都可以讲一个钟嘅节目嘅。 系。 好多好有趣嘅嘢喺里面系发生咗，亦都系牵连到今时今日继续系好似英国嘅习惯法咁样呢。即系个 case 就摆咗喺度。咁大家都 reference 返呢個 case 嘅。啱啱講嘅新浪協議就係囉。我哋經常做嘢都要 reference 返個新浪協議嘅。 嗱、佢都做過啦，所以大家就可以跟住去做咁樣。 係啦，可以跟住去做啦。咁、但係當然跟住去做裏面呢，你亦都好多關卡。因為中國政府嗰個法例呢，就唔係話明碼實價咁寫到明 ABC 得、DEF 唔得嘅。你以為得，你走到上去嗰日心情唔好都可以唔得嘅。第二日你揾第二个傾，嗰个心情好啲就变成得嘅。我遇到好多啲咁嘅 case 嘅。咁所以即係中国证监即係呢啲咁嘅思维呢，就而家陆陆续续呢就可能有机会啦，就侵略緊就香港证监嘅。咁嗰陣时就麻鬼烦。就非常麻烦，即係想死嘅。 其实都唔係，都已经唔係去到一个地步。 都唔係一个冇可能嘅事㗎啦，讲真。 已经开始发生緊㗎。 已经发生緊㗎大佬。咁你点搞呢？你冇得搞㗎、基本上係咪先。咁、你两地係要融合㗎啦、大家都想融合㗎啦，咁但係嗰个制度上面嘅融合嘅话呢，唔係办法㗎。你俾咗好多机会呢，国内嗰啲混水摸鱼呢，佢混好多嘢嘅。啱讲嗰啲 PE 就係啦，混咗好多嘢返嚟嘅。其实有一间其实喺北京里面嘅，喺唔係北京嘅，北京同京津地带呢，有间公司做得好好地嘅，就係、做嗰啲砖头。佢唔係起楼嘅砖头，即係你喺街咪见到有啲地砖铺咗喺度嘅，马路 嗰啲。 係啦，佢做嗰啲做得几大，就係俾间 PE 公司嗰啲友呢昆下昆下昆咗成间公司走嘅。 Okay. 因为嗰啲民营老板唔识，即系佢会觉得就系话会上到 A 股，即系哇人生一个好大嘅阶段。咁我真系自己唔识上，亦都冇办法上。有条友僆仔走埋嚟就同我讲，佢系阿习近平个契家佬，又系李克强个表哥，话讲到咁巴闭，全个中国证监都叫佢阿爷。咁我咪俾住 10% 去试一试咯，冇坏噶，一公仔纸嚟啫嘛，系咪？咁跟住佢话唔够。因为佢话要派片，喂嗰啲中国证监嗰啲叫我阿爷啫，但我都要分啲俾佢噶，佢哋对你间公司有兴趣，呢个想攞少少，嗰个想攞少少，咁麻烦你啫，不如拎到20% 出嚟啦，咁 total 俾咗30% 咯，咁跟住就话咪冇，你话系咪好蚀底咧？咁、那个 story 唔蚀底噶，本来间公司值10亿，我帮佢上市变200亿， 系 十你少咗20%，但你多咗200亿嘅70%，咁你。围埋条数一定好计噶，跟住拎咗呢啲出嚟啦，跟住再同你讲，喂，其实真系啊，我都同阿习近平咧好熟噶嘛，你知噶啦，咁我同佢倾过，你间公司咧，佢真系觉得掂嘅，佢又想要啲，咁你又拎多10% 出嚟，咁啊40%-41% 咯，几时上到啊？3-4个月得噶啦，好快噶啦，因为 A 股麻麻地啊。遲啲好啲呢，莫講話200亿，2000个亿都有你份。 係。 喂2000亿喎。 哇。 吓、我揸住60%。2000亿个1200亿个大佬。吓、等你一定等係咪。跟住过咗2个月之后话嗱、就即係大家都睇好你公司。邓小平我都傾过咁滞啦。佢都想要啲。你又拎啲出嚟，拎多10个出嚟，咪你用50%出嚟㗎喇喎。咁跟住再拎下你就变咗第二股东。就係、咁樣，因為唔知嘛，因為你一定會講條數俾佢聽，好吸引嘅， 一個億嘅公司你佔 100% 就係一個億，一千億嘅公司你佔 40% 你就係400億，你點計條數都係有賺，但係你就俾人困咗，成間公司係俾人困咗，有好多呢啲嘅亂咁簽名嘅亦都有啦， 係好多、 啊、就簽名啦，咁其實就係股權轉讓，我好見過簽份嘢請個人、 嗯、 原來嗰份嘢係股權轉讓、 嗯、 一樣有人簽，呢啲係要搵黑社會擺平嘅， 係 要搵公安即係黑社會啦、 啊、 擺平嘅， 嗯、 我亦都見過，嗰啲、 嗯 啊、即係國內公司裏面嗰啲貸款協議，有一單又係經典嘅，核數師核唔到條數， 係 嚇爭幾千萬，有個真公司就貸咗款出去，即係借咗錢俾人，借咗俾個 supplier 嘅，咁啊揾唔到條數喎、啊，揾唔到條數話、啊、借咗俾個 supplier， 咁、 嗯、 你俾張單嚟，啊俾住借據嚟睇睇，咁、嗯、我哋即係核數師一定要做呢樣嘢，喂真係揾唔到喎、啊。喂，唔係幾千萬喎、啊，大佬。 係咯。 頂你，你幾千萬，你唔好講話騙出嚟啦，手寫都要啊，大佬啊，幾千萬，即係揾極都揾唔到，最後揾到，你知唔知係邊度揾到啊？嗰張借貸。 唔知。 就喺佢個老細，即係嗰啲你知大陸嗰啲老細房嗰張台咧，特別大啊嘛。 係啊。 雙人床 king size， 雙人床咁大。嗰啲台面咧，咪又好興有個月曆咁嘅嘢啦，一個月揭一張咁樣嘅。佢喺某一個月，即係佢用完，譬如用完一月之後咧，佢攝到底，用緊第二月啦。某一個月嘅裏面，嗰張月曆後面就咁寫咗幾隻字，咩借俾某人、某公司3000萬，咁唔知點解求其兩條友撩咗個名， 哇！ 嗰張嘢值3000萬嘅貸款借據。 咁唔係，但係可以當啊，係喎，你兩條友了咗命喎， 了咗命，當唔當到係一個正常嘅法律嘅貸款呢，亦都冇辦法㗎啦，唯有就當嘅啫， 係啦， 咁、啊、但係你可以諗下，即係幾鬼求其啊， 嗯、 即係我問阿的，你借錢，你借住兩球嚟啊，我哋好啊， 嗯、 喂唔係，循循例例都要簽個名嘅，咁、嗯、我而家飲個檸檬茶，喺檸檬茶盒嗰度簽咯、 啊， 好啊簽咯咁樣。咁幾千萬㗎喎、哦、真係大佬即係其實嗰條數有冇真係出到去 冇人知。 有冇嗰個人真係冇人知㗎。 嗯。 你點 check 啫。 嗯。 係咪你點好意思走去 check 啊。 係 呀。咁、啊、咪哎呀過到關嘅咪過唔到關嘅咪搵嘢冚㗎咁囉。 到時先再算囉。 有好多呢啲咁嘅古靈精怪嘢㗎。咁你點啫你落去唔學出去唔漲 㗎。係。就算係批股嗰啲都其實好多都係啦。 好多係㗎因為即係佢講真佢真係唔識㗎。佢真係唔識中國人做生意係講義氣㗎嘛。 嗯。 喂我唔通我唔借俾佢咩大佬兄弟嚟㗎嘛係咪、嗯、喂我叫佢簽個名算俾面啦平時我求其咪俾佢囉。咁我點鬼知道你上市又話要嗰啲乜鬼死人核數師走入嚟就逐張單去 check 啫係咪咁唔通嗰張單2000蚊去咗乜乜嗰啲唔係夜總會，佢唔會寫嗰啲名啦，乜、 嗯、 乜投資公司咁樣、嗯。你問我咩？唔通我同你講佢叫雞有條數？ 嗯， 講唔到噶嘛，講俾你聽你又唔信。 係咯， 係咪？你又話揾唔翻公司，嗰間公司梗係揾唔到啦。係 啦，揾到嘅話就 揾到嘅話，佢就 大鑊啦。 咁嗰啲呢啲你又要搞咯、 嗯， 你要幫佢搞咯。咁、嗯啊、所以就。成日我哋嗰個講呢就係話呢一間所以有啲 VC 基金入場有啲 PE 基金入咗場先呢係會方便啲、 嗯。 因為好多嘢佢入咗場之後呢就真係納入正軌先嘅。 但問返要專樣嘢其實而家內地嘅民企公司仍然都係好渴望嘅就係、是、話 ,ok, 就算撇除去喺 A 股上市都好嚟香港上市呢樣嘢。 係。正如呢個嘅蒙牛啱講好間公司名，你唔好諗下先，有一間蒙牛乜乜乜歐啊， 超大， 唔係超大，有一間上市又係嗰陣時民營上市，佢都講到明噶啦，上市你喺大陸裏面做到天咁大都冇用、嗯，你上市就係上市公司， 嗯、 你個名就係噶啦， 嗯， 啊點解要揾高盛？點解揾中金？佢哋揾我揾佢哋做上市，佢哋肯幫我做嘅話，淨係呢兩個名字已經值錢㗎喇、 嗯。 高盛幫我上嘅，係、 嗯、 咪已經值錢㗎喇。咁、 嗯 啊、所以其實佢哋都係好渴望。咁同埋冇辦法啦，香港投資者蠢㗎嘛。 嗯、 你諗起新股煲兩嘢，你又話覺得佢得啦，係咪、 嗯、 之前上嗰一紮上嗰幾間，琴日冧咗嗰隻乜鬼嘢啊？又話之前又話李嘉誠入股做嗰啲手機殼嗰啲乜嘢咧？ 啊，時機。 一時唔記得，係啊係啊係啊係啊，即係咁嘅嘢。 咁咪冧咗，咁嗰啲點解可以上到市啫？ 嗯， 上市之前又話李嘉誠私人入股，跟住李嘉誠出嚟都話冇咁嘅事。 八字頭嘅係咪？ 嗯，我唔記得咗啦。 唔係八仔，但係 唔係八仔， 唔係八仔，但 唔係八仔嚟嘅。 八幾幾？ 咁你諗下，香港啲投資者即係咁都信嘅，即係覺得，哎呀，你話李嘉誠入股，李嘉誠否認話唔係，梗有啲嘢嘅。如果唔係，唔會咁講嘅。梗係有啲堅嘢喺度嘅，唔好意思嘅啫。咁你都可以咁嘅原因去買嘅，咁冇辦法嘅。香港人就蠢過大陸人嘅喎，而家。 唔係，咁香港係嘅，即係你香港嘅投資者好明顯嘅，聽一個消息就覺得咦係真嘅啦，就攏落去。係 咯，跟住有人同你打锣打鼓，喂，梗係啦，去否認啦，因為咧即係有料到㗎 ，bling bling 波㗎，未時機未成熟，咁所以咧就咁。哇，係、買住啲先，好多人都係咁樣。咁所以對於中國企業嚟講，我手當然入 A 股係最好啦。咁你落到香港都 OK 噶。你攏下攏下唔覺意，哇，就好似李寧咁樣攏下攏下唔覺意，國美一樣。我哋揾集係要講國美嘅。 好啊， 講國美的故事，因為佢係牽涉到詹培忠啦。因為黃光裕嘅國美能上市都係真係多得詹培忠嘅，一個金牌莊家嘅。咁呢啲亦都係好嘅例子啦。變成李寧咁樣，喂，李寧喺大陸算係咩牌子啫？係咪？ 嘩，我唔知喎、 除咗喺奧運裏面，李寧拎住個碌嘢打橫行跑個圈之外，李寧係咩牌子啊？大陸。但嚟到香港上咗市之後就嘩，國際品牌。係咪？俾人話國際品牌。你信又好唔信又好啦咁樣。咁所以呢啲喺香港上市嚟講，始終對嚟講係有著數㗎。 好啊，咁啊，今日讲住咁多啊， 咁下个礼拜我睇下有啲咩个人嘅嘢讲啊。 好啊，咁啊，下个礼拜再见。 OK， 拜拜。 网台大典港女好声音 share， 提提你而家听紧 Regazine， 耶！